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上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了好几起哈、涉及到这种暑期安全的案件，主要是针对这个未成年人在暑假期间不管是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还是独自在家的时候还是在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这些案件呢都是属于民事纠纷，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朝阳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哈、发生在暑期的一些未成年的刑事犯罪。在暑期的时候呢，孩子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多了，经常会和小伙伴一块出去放松一下，娱乐一下，玩一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经常会跟一些社会人员接触，或者呢跟一些其他的朋友在以前有一些矛盾，那有可能在暑期啊会成为一个爆发点。那么到底在暑期会有怎样的一些涉未成年的刑事案件发生，它的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又在于哪里？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法官，一位是副庭长张岩张法官。张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一位是法官助理黄河。黄河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法官，还是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暑期安全的问题。在不久之前，我们请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法官曾经讲过，今天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一些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在暑假期间，还有哪些安全问题呢需要格外的关注？我们也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咱们朝阳法院真实审理过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有一什么问题呢？不管是孩子们还是孩子的家长，千万不能忽视。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请到张法官跟大家讲一起实际的案子。 我想说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想提示大家和我们广大家长要注意，在假期的期间呢，我们还要做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工作。那么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审判呢实践呢，我们发现在校学生的社会阅历比较简单，他们的社会经验呢往往不是很足，而且呢自控能力相对就较弱一些，容易受到这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特别呢是在假期的这个期间呢，学校和家庭的监管相对呢处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期，特别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们也曾经对我们审理过的在校生犯罪的案件进行统计，那么发现其实在寒暑假期间犯罪案件呢占到总体犯罪数量的接近50%的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啊，虽然它这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校生犯罪的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属于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时期。在这里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个小案例。我们这个案例里呢是一所中学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叫小顾和小泽。 两个人是同学。 对，两个是同学。当时呢应该是16周岁。那么这两个是好朋友嘛，在假期期间也经常相约在一起呢出去玩。那这个暑假期间 大家都知道天气比较热啊，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去游泳馆 游泳。对对对。 他们两个也是来到朝阳区的一个游泳馆，在更衣的时候，那么发现了这个游泳馆里另外一个小孩吧，叫小鱼。这个孩子当时是13岁，也是自己来游泳。他们在这个游泳馆里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在更衣室里在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呢，就把自己手机放到了柜子里面，然后就离开了。当时小姑和小泽还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当他们自己在锁柜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更衣柜的柜门啊，特别容易被拉开，可能属于比较老式的那个更衣柜啊。他们两个就无意中发现这个柜子特别容易被拉开。当然刚刚看到这个小鱼使用电话，而且把自己这个手机又放在这个柜子里，在当时那个手机也是一个比较新款的一个手机，两个人都很眼热。这个时候更衣室里又没有其他人，两个人呢就商量着干脆把这手机偷了得了。 哦， 结果两个人呢就真的到了这个小鱼的这个更衣柜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柜门给撬开了。 他们看见那个孩子的更衣柜的具体位置了。 对，然后也知道人家有这个手机，结果把这个柜门撬开之后就把这个手机给偷走了。当时两个人呢就是很镇定啊，就是把手机放到自己的更衣柜里，然后之后呢趁没人的时候他们发这个更衣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迅速换好衣服就离开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实施作案。 那么这事还没完是吧？ 对，有了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又来到了这个游泳馆。那么在这个时候又发现了一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恰巧呢当时是一个成年人，他有两部手机，而且看他那个包呢鼓鼓囊囊的，他们觉得会有一些财物，采取同样的手段，趁着这个人换完衣服然后去游泳馆这个更衣室没有人的时候，两个人又到了这个被害人的更衣柜，然后拉开之后盗取了他这个财物。这一次他们两个呀不敢再进去了，拿这个财物呢先到了游泳馆外找了一个地方把偷到的东西藏起来了。 他们在那个成年人的这个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拿到了一些什么样别的财物呢？ 除了这个手机还有一些，也就是被害人的钱包里有现金和银行卡。当时他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两个人因为是小孩啊，我们也觉得他后续的这个行为还是比较具有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他在把东西藏起来之后，两个人又回到了游泳馆，那么 继续游泳。 可是这个时候被害人发现了自己财物被盗，就迅速报警了，然后民警也就迅速赶到了这个游泳馆进行了这个排查。更衣室里是没有监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游泳馆的门口包括游泳馆的大厅里都是有监控的。警察在查看监控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两个孩子进去之后然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鬼鬼祟祟就出来了。当时看着神色也比较慌张，出来之后呢又没有多长时间两个人又回来了。所以警察觉得这个时间呢，根据被害人这个讲述来看呢，应该是案发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警察呢也就迅速的怀疑到这两个人。所以最后呢就是警察在询问之下呢，两个人还算是比较配合，他们带领警察找到了这个赃物，偷到的赃物，然后呢这个案件迅速也就侦破了。 这两个人当时还是在游泳馆里继续游泳呢是吧？ 对，他们就想我把东西藏出去了，可能别人就发现不了了，这个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的哈。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孩子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让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假期期间他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诱惑。那么呢在一念之差之下呢，可能就会走上违法和犯罪的道路。 他们之前也没有什么前科，都是本本分分的高中生是吗？ 对，之前呢是没有发现前科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自己家庭这个经济条件的限制哈，那么可能呢不会说这个每个孩子都会有最新款的这个什么电子产品。那么在这个时候看到别人在使用了，而他又能抓到一个小的漏洞的时候，他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或者说是在这种财务的诱惑之下呢就大胆妄为了。周边呢又没有其他的成年人如果说有人及时的制止他或者是劝导他，他可能也会考虑到后果，就不会再实施了。所以这个期间呢就往往由于监管的这个薄弱呢，一些孩子经不住诱惑会走上这个违法犯罪的道路。 是，而且游泳馆里面他这个储物柜的这个安全性哈也需要加强是吧？ 应该是在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游泳馆进行了 很大的一个整改。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发现问题发现漏洞了哈。那么这是一个发生在暑期的一个案子，因为夏天比较热，孩子们都喜欢去游泳，北京啊游泳场馆又比较的多，室内室外都有，那这时候啊更是需要注意自己的财务的安全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在暑假里边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案件，一类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意伤害的案件。那么假期的时候其实也是孩子们聚会这个比较多的时候，以前的同学或者是新交往的朋友往往都会去聚会。那么在聚会期间呢，由于在这个场这个有些人选择的场所呢就往往是鱼龙混杂的，在吃饭的过程中或者聚会的过程中也容易一些小的摩擦，发生一些纠纷。 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案件呢，就是有一些平时的纠纷矛盾啊，可能在这个平时上学期间没有解决而搁置的，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哎，有时间了大家来解决吧。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产生的案件更多的是像聚众斗殴的案件。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也是这样，就是有一所学校的这个两个学生，他们呢在应该还属于一些这个年轻人的感情的问题啊。那么他们同时喜欢上了，就是一个学生喜欢了一个女孩，在假期里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学生都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 对 是吗？ 对，两个学生同时喜欢了一个女孩。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孩子啊发现哎，这个女孩呢跟另外一个孩子出去逛街啊，去玩了，那他心里面肯定就很失落也很不满。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找自己的一些这个校外的朋友啊来帮忙和对方那个男孩进行约架，那就说咱们俩都喜欢他，那我也不服你也不服，那咱们出来把这事儿谈一谈解决掉。结果这个两边呢心照不宣的啊，都知道可能出去要打架，那么也都带着东西啊， 都带着什么东西， 比如说拿什么木棍的，有拿警务这个喷雾剂的，防狼剂这个喷雾剂的，还有一些甚至带了匕首的。因为这种感情纠纷发生的聚众斗殴呢，往往会未成年人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呢有很多会不计后果。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就是双方互相叫了四五个人，约了一个歌厅，然后双方就都到这个地方，没说几句话啊，谁也不会说轻易的这个就放手，所以在没说几句话就打了起来。 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在室内啊，就在歌厅里面就打起来了。结果打起来之后呢，当时因为发生的很快，然后这个其中的一个被害人就被刀扎伤了，造成了一个肝破裂的一个后果。 哦，那歌厅肯定得报警啊。 对，歌厅马上报警。其实这伙人很快就被歌厅的保安控制了，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很快就这个相关的嫌疑都被带回了这个派出所。这个被害人当时经过鉴定呢，是构成了重伤的这个后果。 哎呦，那很重啊。 对，这几个孩子啊，当时参与到聚众斗殴的孩子后期呢，都被以聚众斗殴罪呢判处了徒刑。 那扎人的那个人呢，他的行为也算聚众斗殴吗？还 是 算故意伤害？ 在这个聚众斗殴的过程中，他是造成重伤的，我应该是还是属于聚众斗殴的犯罪。 那这起案件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就是在这个假期的里面，因为一个呢，就是想提示大家，比如在外出聚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和他人发生一些争执啊、纠纷，更不能就是轻易的大打出手啊。那么这样很容易引起刑事案件的发生。另外呢，如果自己的朋友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去拉偏手或者是帮助去打架了，那我们可以采取及时报警或者寻求成年人的这个劝阻，及时的解决纠纷，而不是助长这个纠纷越闹越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年轻人哈，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中或者在学校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矛盾和纠纷，但是我们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合理的方式啊，不能用违法的手段去解决纠纷。那么这样的话纠纷解决不了，反而把自己又陷入了更深的这个泥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我们这个发生的一些小纠纷小矛盾，那么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及时的解决掉，不要等到这些矛盾和纠纷呢越来发展越大，成为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句话都提到了，我老撞了，我怕 遇到又砍了几个，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那刚才呢张法官是讲了两起具体的案件哈，这两起案件都是刑事案件。 对。 我们之前前两天在这个介绍未成年暑期案件当中呢，我们没有跟大家介绍刑事案件。那么通过这两起刑事案件，而且现在呢学生们也放假了自由的时间更多了，不管是出去跟同学们朋友们聚会，还是独自在家时间总之是更多了。那么这里面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格外的提醒大家，二位哪位跟大家讲一讲。 暑假期间呢我们同学可以不用去上学，父母呢经常也要上班，同学们自己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学该怎么处理呢。第一种情况下是如果有陌生人敲门该怎么办呢。我们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个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开门的，因为有的歹徒呢他谎称自己是推销员、快递员、修理工或者是父母的朋友，这时候如果他们把门骗开以后，就会入室实施一些不法的行为。我在这里提醒我们同学们，如果有陌生人敲门，首先要查明他的身份和来意， 是不是真的快递是吧？ 对，可以通过家里的那个门里的那个猫眼看一下，是不是穿相应的工作服啊，还有带相应的一些证件啊，还有一些物品啊，工作物品，再决定是否开门，防止那个歹徒破门而入。一般来说呢，家里只有老人或者自己在家时，还是应该关好房门，尽量不要让陌生人进来。第二呢，可以大声呼喊家里的家长的名字，问他是否认识那个敲门的陌生人。比如说，就算你的父母不在家里，你也可以大声的喊爸爸，有人找你。这时候让屋外的人听到你的喊声。如果对面是歹徒呢，他就有可能被这个喊声所吓跑。第三呢，在楼道或者门口遇到陌生人时，这时候我们的同学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和陌生人同时进入楼啊，进入电梯，和他有一个单独的相处的空间。比如说尾随着你到了家门的时候，你可以绕开自己的家门，防止他在你开门的时候突然的闯入。万一呢，有的歹徒他突然在闯到了你的家里，还没有关上门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立即跑到门外去，大声的向邻居啊，或者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保安啊，呼救求助。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比如说跟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独自回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哈。进电梯、出电梯，在电梯当中，而且呢，进小区门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看看到底会有没有什么人可能会尾随呀，或者说是不远不近的那样跟随哈，一定要注意是吧。 黄法官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确有过真实的案例。在假期期间，一个女孩呢，她自己去上补习班，然后在放学回去的路上呢，就被歹徒盯上了。盯上之后呢，这个歹徒一直是尾随她走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所住的这个楼里边。 女孩没注意是吗？ 女孩当时没有在意，跟着她一起坐电梯上到了这个女孩所住的楼层。 在电梯里也没发生什么。 也没发生什么，因为当时乘坐电梯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当时所以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但是这个女孩下了电梯之后呢，这个歹徒就跟着她也下了电梯。当时这个歹徒看到了这个女孩开门，但是女孩呢这个时候还是有点警惕性，就赶紧把门关上就进去了。然后他但是没有看到对方这个显著的一些特征，也没有特别的认为他就是一个歹徒。这个歹徒等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去敲门，说你有东西落在外面，落在门外边了。当时女孩说那行，一会儿我去拿，你就这个也采取了这个就是指引对方说没有什么事儿，我就不开门了。后来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又来敲门，说你们家这什么东西怎么还在外面放着呢？ 啊，这个时候女孩可能是不是觉得就是不是家里真的有东西在外面 哦 啊，所以她当时呢就把门打开了，结果这个人就突然就闯进去了，因为对方是一个成年的男子啊，一个小女孩肯定是阻挡不了他的。进入到室内呢，实施了一些违法的行为，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啊，让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都重视起来，就是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开门。 嗯，当时是白天还是晚上？ 当时是白天，但是因为是工作日，所以其实楼里边和包括他家里没有其他人在家。所以 因为工作日的白天，可能楼道里也没什么人。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期间，尤其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加强这种安全防范的意识。 嗯，没错，这是碰到陌生人敲门。那还有就是，如果一旦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又应该怎么样？我们继续请到这个黄河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关于这个电话诈骗啊，是现在我们很多犯罪分子常用的诈骗手段啊，相信很多家长啊，还有同学们手机上经常会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自己也不认识，那很多都是一些推销啊，这里边也很可能藏着一些诈骗的一些电话。很多犯罪分子呢，都把这个电话作为他入室抢劫前的一个试探，比如说他谎称家里人出了车祸，自己是家里人的朋友，或者通过跟你的瞎聊了解你家里的情况，是不是家里只有老人或者孩子呀，这个家里的具体情况。这时候我们的同学们接到这种陌生电话呢，要注意，首先你得把电话立即挂断，不要和陌生人继续交谈，防止他得到你的一些个人信息。第二呢，你要用，如果他谎称是父母的朋友啊，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的话，你要用手机和自己的父母取得联系，弄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如果对方反复的打电话来纠缠呢，不要轻易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情况和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立即把这种情况报警，向我们的公安部门反应。 这是接到陌生电话，还有就是这个拐骗的情况，这样现在虽然说不多见，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因为那个拐骗儿童的作案方法呢，现在有很多，常见的犯罪分子他经常会用一些糖果呀、玩具啊，来引诱我们的同学。 这是相对传统的，可能针对一些很小的孩子。 还有的一些针对一些大的孩子呢，他那个犯罪分子可能说是父母的朋友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或者说带你去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把那个给骗走。所以这时候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同学，首先一定要记住家里父母的电话呀，父母单位的电话，还有自己的家庭住址，万一遇到了紧急的情况，想办法联系一下家人，或者说报警。第二呢，同学们尽量的在夜间不要外出，白天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多找几个伙伴一起走，这样呢方便相互的照应。特别是出门前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父母你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跟谁一起，怎么样跟家里人联系，这些情况方便父母知道你的具体的一些位置啊信息，好掌握你的安全情况。第三呢，不要单独的去游戏厅啊、网吧呀、这种人员比较复杂、环境比较复杂的一些公共场所。在外边呢，同学们也不要大手大脚的花钱，更不要向别人炫耀自己家里多有钱。这样很容易被一些坏人盯上。 就不要炫富，不要露财，是吧？ 还有就是同学们不要随便接受一些陌生人的吃请啊、请玩啊，不要随便搭别人的顺风车呀，不要跟他单独去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你这样和他单独相处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他侵犯的对象。 对对，而且现在吧，网络交友软件比较多啊，孩子们暑期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机会也比较多。真的是，如果通过一些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的话啊，或者呢说是交友的目的，但是有一些不良的企图的话啊，容易遭到侵害。 对，特别是我们的同学那个区分能力比较弱， 是、 很可能区分不了这种犯罪分子。如果路上遇见有可疑的人，尽量不要跟他们说话，尽量的远离他们。如果发现有陌生的人跟踪呢，这时候我们同学要记住往人多的地方走，可以向旁边的保安或者警察求助啊，或者说自己打电话让家人来接。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事情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